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 周一到周五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1, 2, 3. I've been running from the pain, trying not to feel the same, but it's a shame that we ain't sick again. See my confidence is shaking and my heart is feeling vacant, so you drown the feeling in. You said I could fix the broken in your heart. You were safe and darling, but I don't know why you're shooting in the dark. I got faith in nothing. But love, pray for me. I never had somebody, so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Pray for me. I know I need somebody, so I can learn how to 时间我们继续聚首在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过了这周，就再有两周，我们就要过新年了。心里面真的非常的激动啊！我已经无数次在节目当中说，我真的迫不及待了。刚刚那首歌叫做《How to Love》，由美国的三人乐团 Cash Cash 和女歌手 Sophia 共同完成。在这首歌曲呢，可以感受到他们在歌曲当中那种细腻的电音元素。整首歌曲在铺垫的音乐里面有打响指啊，这些音乐的采集都透露着非常甜蜜和清新的感觉。他们的电音是那种非常舒服干净的，电音的温度非常的适中。怎么讲呢？就是不过热，不过吵，也不过冷， 这首歌曲里面的歌词和音乐一样，都有着某种舒展的感觉。歌曲一开始，女歌手开始 one two three， 然后就告诉你，我们一起来 count down 一下，有一种美好的仪式感要开始了，对不对？如果你要问 how to love， 这首歌先给你了一个非常充分的答案。我已经走出了痛境，试着不再重蹈覆辙，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吧。那在感情当中，对于你来说，什么是会让你心痛的部分呢？比如 cheating。 下面这首歌叫做 cheating love， 这首歌的名字就有一种非常颓废的气质啊！整首歌听起来特别像那种会出现在超级英雄漫画里面的歌曲。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脑海里面都是那种霓虹灯啊和年久失修的砖墙，飞檐走壁的女犯罪者和年轻的城市防卫在最高的楼顶上狭路相逢，配合着动作漫画一贯的暗色系的画风，所以平时无聊的生活都变得非常的有趣了。送上这首 Cheating Love， 声音来自 FM 98.2 北京青年广播。爱情的表达让我想起，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是关于赤名莉香50岁了。赤名莉香是日本爱情电视剧《东京爱情故事》里面的女主角，故事里面的她有着最甜美的笑容，真诚坦率的她爱上了一个叫做丸治的男生，但是最终却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局。这段没有修成正果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表达爱的方式造成了很多误会和内心的伤痕积累。故事里面的莉香有点爱的 旁若无人，符合很多人对于深情的想象。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也是像丽香这样的，我以前也是同样如此哈，觉得只有热烈的表达自己的爱才是强烈而深情的，而对方做不到和自己一样的时候呢，就会嗔怪对方说觉得怎么你爱我爱的不够深。可是感情的深浅不应该由他的表现方式来衡量，有的人呢爱得深沉而外露，有的人呢则爱得深沉而内敛。感情的深浅恰恰在于花了多少的心思去理解对方的爱的语言。如果肆意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表达和索取爱，无论多么热烈，其实都是简单的。关于表达爱意，你属于哪一种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哈。我们继续来听歌 The Hurt from the School，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Won't believe until I see the light. Break me out, make me so alive. I'm craving you like I need a high. I'm a desert, you're an ocean. It's your motion that I need. But without you, I am broken. Left to thirst out in the heat. Take me down to your paradise. I lose my words every time I try to make sense of why I lose my mind. You're everyone that left to thirst out in the heat. Take me down to your paradise. I see heaven when I see your eyes. They pull me in, got me paralyzed. Your body makes me wanna testify. I'm a desert, you're an ocean. It's your motion that I need. But without you I am broken. Left to thirst out in the heat. To thirst out in the heat. To thirst out in the heat. I can see you hurting. I've been through the same thing. Baby, don't you worry, I got you. I just wanna know you. Tell me all your secrets. Looking like you need me. I got you.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BB Rexha 的歌曲，最新混录过的版本叫做 I Got You。 原本 BB Rexha 这首歌发出之后呢，就已经被很多的音乐人 remix 过，而今天这个版本显得更加的有能量感，将歌曲的层次也进行了全新的提升哈。那其实近几年在 EDM 的大趋势之下，知名的 EDM 制作人和歌手的合作已经屡见不鲜了，而有一些制作人专门瞄准一些热门单曲，在原曲优秀的作曲和人声的基础之上，加入浓烈的个人风格进行重新的编排，为原曲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也是另外一种歌手和歌曲合作的方式吧。歌曲经过 remix 之后，好像不停地换上了当季的新衣服，好的 DJ 呢，混着出来的音乐就像是给歌曲穿上了大牌，同时也会让歌曲本身变得更加的有特色。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叫做 No Root， Check it out。